鬼到爆喎， 係咁啊！你見到即係其實你頭先講嗰樣嘢，直情係預言嚟添啦。即係其實啊，呢、這個 你由對話到上個禮拜五六日嘅旺角，其實唔想你呢場運動完。 嗯， 没完没了啊！我呢个假说咪成立咯。 咦，我仲以为 根本就唔谂住解决问题。 我仲以为系即系佢系利用借用上个礼拜 weekend 嘅，即系其实旺角嘅暴乱咧，就然之后咧，佢将佢变成一个即系呢个镇压嘅暴乱，然之后咧就系 degrade 紧你即系班学生咧嗰个谈判筹码。 嗯， 但系就好明显就唔成功啦，系嘛？ discredit 你咁 啊 ，discredit 咯 ，discredit 你班學生係嘛、啊？大家唔成功啦。嗱、啊，佢又奇奇怪怪嘅、哦。 嗯， 今個禮拜咧，佢又將學生同埋激進分子咧， 係啊， 係有區分噶嘛。 嗯 嗯， 係嘛？即係將兩班人有區分嘅。 嗯， 係嘛？ 我文匯報嗰個頭 條，然之後咧就將你少數嘅即係刻意扮演暴民嘅角色嘅人咧，就全面捆綁曬你所有群眾。 即係呢個係即係孤立、 啊、 打擊嘅小撮啊，就是、仍然攬住即係大教嘅做法嚟嘅、 啊。即係 even 你主流嘅人咧，即係多數嘅人咧都係和平嘅，但係你總之咧兩個咧就全部就抹黑，就話你全部都係暴徒嚟嘅。 因為我諗極都唔明、 啊， 你由對話開始再回想翻旺角嗰個所謂蘇聯， 嗯， 其實我唔覺得無論當權嘅人，唔係冇話無論當權，特別係當權嘅人咁講， 嗯， 係有意係解決問題， 係 係 咯，係想繼續拖落去嘅， 嗯， 係將呢個佔領運動咧係火上加油啊， 嗯。 嗯嗯， 喂，大问题 咁，所以其实你系有一种讲法噶，就其实系呢、這个系权斗嚟噶嘛，系即系起码喺港府内部权斗先啦。就是、 当然你问我、啊、就系话，有多人已经讲过噶啦、嗯，就每一次摆软出嚟咧、 嗯， 又摆硬一招，摆完一招、啊、又摆硬一招， 尤其系同你讲话要倾噶，当晚就喐手啊。次次都系咁噶嘛？ 呢个系梁林斗争嚟嘅， 系啊，你咪梁林斗争咯，即系林郑同埋呢个阿梁振英嘅斗争咯。 我唔觉得净系梁林斗争咁简单，而系我觉得咧，就共产党喺香港即系对付占领运动咧， 嗯 嗯， 系有好多条线， 系 啊，负责做嘢嘅。 嗯， 咁而家落 order。咁阿龙，你就谂下你自己嘅强项咩 ？Anton， 你谂下你强项咩？我谂下我强项乜嘢？OK 啊，我谂到啦，我负责咧就去围呢一个嘅即系苹果日报。 嗯， 你咧呢、這个 Anthony 咧就负责咧就系揾啲黑社会。 嗯， 啊，包括即系扮示威者又好，即系去追击示威者又好。 嗯， 咁你搞啦。 嗯， 咁跟住咧，可能咧你阿龙咧就负责即系呢个的士商会啊、团体啊、出禁制令啊、之类此类嗰啲嘢。屌你咪所有招都出紧晒咯。 大问题 喺同一时间啊，仆街！你咪谂住解决问题噶，大哥。我又唔有时我又唔系好信共产党，你唔系咁样都冇统筹系嘛？系嘛？我哋都会统筹呢样嘢啦。喂，你咁庞大嘅国家机器， 咪即系话天神打交到而家都未打完咯。 咁事实上系啦，即系其实呢个就系我哋所讲嘅，即系四中全会啦。不过我哋下节翻嚟再讲咧。 好啊， 好。 花生当饭食，唔听网台你就停下食啊 ！HKPeanut.com， 我系杰斯。 星期三晚九点半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金鹰。 金鹰飞往千千里，不计距离。金鹰飞过万万里，跨远地。金鹰句句唱在愉快少年时，助教一生伴着你，助教言给你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梗系最积极，识听一定听 HKPeanut.com， 我系长毛。 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、 Anthony、 阿龙，大军阀。

而家出嚟 喺个独裁嘅国家里边，喺个权力根本就系个分配不平均嘅情况里边，点样制衡得到啲官去贪唔贪污啊？ 系啊， 即系你唔好攞香港以前殖民地嘅年代里边，大佬后边有英国喺度啊嘛。 嗯嗯， 系咪？你同埋有个铁腕嘅物理学， 同埋你大陆嗰个叫做系嗰个地方权力啊，嗰个诸侯势力咧太劲啦，你好难摆得平啊。同埋有一样嘢就系话，你 同埋好多既得利益者咁， 你好难搞、啊。嗱，你而家占中啦，你可以牵扯到话，即系有外国势力嘅入侵，系牵涉到国家安全嘅呢、這个外呢、這个外忧内患就系其实你对于， 但系呢个系借口嚟嘅 啊，当然当然 借口嚟 嘅，但系佢亦都系权力嘅，即系权力斗争嘅借口嚟噶嘛。系嘛？内忧就系话，喂，如果你搞，你而家搞改革搞得咁急，你搞呢个反腐法搞得咁急，你系严重影响紧我哋即系干部队伍嘅士气嘅。即系你对于习近平嚟讲，其实佢外忧两患、内患两样嘢一齐顶，吓佢仲要对住呢个即系江系势力嘅反扑，其实佢真系好 Q 难搞的。嗱，头先讲嗰个叫 IC, 如果我系佢，你咪好似当日。Washington Post 定系 New York Times 咁讲咯，其实而家佢系处于一个两难 嘅，系啊， 系啊， 系咪？如果你强硬对付嘅话、其实你基本上系冚熄一时嘅火，但系你继续喺度播紧种噶嘛， 系、 即系为民主播种嘅，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 系咪、好啦，如果你让步嘅话，咁、其他地方点？ 系啊，即系呢个就系叫做连锁效应啦。咁所以嗱，大纪元嗰个叫做嗰、个设想啦，其实其实都。有啲可以值得思考嘅地方，嗱，你记唔记得大纪元嗰阵时咧，喺疆即系其实有啲疆独势力咧，咪就系话喺呢个即系呢个昆明嗰边斩人嘅，而佢嗰阵时即系昆明嗰阵时斩人之后咧，其实系四处系好起码成六七个省市都有啲斩人事件噶嘛，嗰阵时佢嘅讲法就系话呢个系江系势力喺度搞阵，就系话借啲人咧，即系其实系即系以呢个疆独势力嚟为名，然之后咧俾啲难题俾你习近平。 但系我又睇唔到咧，江系点样可以喺香港咧系鼓动一啲即系示威嘅人？佢只有咧系鼓动头先我哋讲嗰啲啦，黑社会啊， 系 咪？即系或者系警方啊， 或者嗰啲叫扮激进派啦， 或者系呢一个嘅梁振英啊，咪所以你梁振英都奇怪噶，呢个礼拜讲两个重点出嚟，重点14000蚊你先有权投票。 喂，你话其实真系系专登激你民愤啫嘛？ 喂，你火上加油啊，大哥，你系咪黐线噶？ 唔系，同埋以往佢最坚实嘅支持者何启华，喂，而家都唔撑佢，你咁样搞到 咁啊？何启华呢个醒目仔嚟嘅，识得跳船嘅，而家即系跳船咩？ 梁振英唔系即系白痴成咁噶嘛？系嘛？即系佢系 所以有计算咯。佢讲14000蚊出嚟， 仲要讲得咁 concrete， 你 appeal 到边个咧？ 系咯？ 你估你 appeal 到李嘉诚咩？ 你又表唔到忠，你只系证明咗你更蠢啫。 佢唔系蠢啊，佢特登咁讲出嚟噶，跟住讲外国势力都系特登咁讲出嚟噶，仲喺呢个 moment 喺啲对话嘅一个星期里边，甚至对话前夕， 佢仲话必要时可以公布出嚟添，呢班人 咪公咯，系嘛？你离不开大公文会嗰啲嘢啫，系咪？ 嗰啲外国势力系咪 Kenny G 啊、版本龙一嗰啲啊？ 喂，所以你好奇怪噶，其实你睇梁振英，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噶啦。佢嗰种咁嘅强硬咧，系不符寻常嘅强硬。 嗯， 你作为一个行政长官，你冇理由唔想解决呢个问题噶嘛？快快脆脆落咗幕佢噶嘛？令到啲人即系未必100%人嘅满意，起码即系喐你嘅人少咗啊。 系， 佢唔系，佢继续想搞落去嘅。 嗯， 继续等你即系周身蚁咁嘅。 喂，其中一个理由系佢而家爆咗呢只镬出嚟。喂，你习近平摆到明而家就想用完即弃噶啦，将佢。咁但系如果你一日搞落去嘅话，喂，佢都仲有条 命 吊住 啊 嘛。 阿龙，你嘅讲法啱啊，即系你要佢下台啊，你都要等呢场运动完咗先啦。 系咯， 系咪？你好似继续等佢喺度烧嗰啲火， 有一日过一日咯。而家梁振英咁样做咪， 系嘛？好似直至到有一日。我唔知係設定嘅定係還是係自然發生嘅 spontaneous 發生嘅暴亂。 嗯， 咁你大條路你去走， 係 係啊， 係 係嘛？上個禮拜五嘅凌晨，頭先我舉個旺角例子，其實嗰個已經係一個真係火藥點埋去㗎啦，係群眾大部分嘅人係冷靜，和平非暴力呢個基本嘅原則係守住，所以政府係冇你辦法㗎。 嗯。

休息啊嘛， 唔系，但系 休养生息啊嘛，好似 有种讲法 要休息几日。 头先未有机会讲嘅就系话，即系政府或者中共系谂住搞掂咗周永康呢扎人咧，唔系即系啊，唔系上面周永康啊，即系学联啊，即系搞掂，即系倾掂咗之后，就话谂住暴力征场啦。然之后将你个即系学生走晒嗰啲人之后咧，就剩翻落嚟咧，全部系部门，然之后清场。我觉得系完全系唔会成功嘅，呢个屎桥嚟嘅。喂，如果系咁样嘅话，你最后咩 政府嘅形象系会好差。 系啊，嗯、 我即刻答到你啊，佢点样喐得到岑浩辉、周永康、黄之锋啊？三子你点样喐得到啊？你入唔到佢噶，因为佢依然系坚守嗰个原则啊嘛。 嗯。 甚至乎头先阿龙即系再帮我 elaborate 公民抗命嗰个原则啊嘛，佢梗系自首啊嘛， 系会自首， 咪所以咪就 系唔系话要你咩啦，特赦啦，有啲人唔知边啲话即系会倾泻特赦， 喂，讲得秋后算账嘅人，其实好似而家想姚美黑莲叫人特赦咁啊，人哋话要承担罪责。 嗯， 我都费事同你抗， 你都唔知行咩？ 唔系有人喺富人嗰度出一篇文，佢话如果你岑奥辉、周永康佢哋系有系负责任嘅话，就应该自己自首之余，就请求政府就特赦晒所有有份参加呢个运动嘅人啊嘛？ 点解啊？ 喂， 因为领袖承担晒所有罪责， 佢哋要做耶稣 啊？错啦！喂，即系学生，即系喂，而家佢哋呢扎人，即系叫做。学生愿死，喂你何以以死惧之呢？系咪先？即系你冇办法噶，你都唔知点行噶。 我好似而家嗰篇文系同阿爷讲紧数啊嘛，喂，屌你拉晒嗰啲契弟啦，佢哋领导嚟。 系啊，捻瓜落屎啊咁。 啊，即系当年六四咁有廿人名单，你拉嗰扎即系黑手啊，加呢个嘅学生领袖啦咁样。 系啊， 咁唔系话冇领导嘅咩？冇大台嘅咩？ 系 冇组织嘅咩？ 系 我哋个个都系平等嘅咩？ 喂， 我哋自己代表自己噶嘛？ 但谈判 唔代表我，学民思潮唔代表我，三子唔捻代表我。 系， 咁你点叫人哋顶晒你啲罪去啊？ 嗯， 系咪啊？我哋个个都有机会俾人拉，我哋个个都去过啦，系咪啊？ 系啊， 系咯。你个 office 封得嘅，其实。 喂，你唔好乱咁讲，大佬。唯一嘅财政来源啦，而家大佬点？ 系好啊，喂，差唔多啦， 好， 好， 下个星期再见，拜拜， 拜拜。